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主要跟大家说一说，在8月20号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通过，并将在今年的11月1号呢正式的施行。那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网络数字法律体系的一个基本的落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来解读个人信息保护法。同时呢，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记者今天从吴谢宇辩护律师处了解到，当天上午他到福州市第一看守所完成了对吴谢宇的会见。吴谢宇向其表示对一审判决不服，将提出上诉。8月26号的上午呢，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吴谢宇故意杀人诈骗买卖身份证件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以被告人吴谢宇犯故意杀人罪、诈骗罪、买卖身份证件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103,000元。法院经过审理之后查明，被告人吴谢宇悲观厌世，曾经产生过自杀之念，其父亲病故之后认为他的母亲谢天琴生活已经失去意义，于2015年的上半年就产生了杀害自己母亲的念头，并且网购了作案工具。2015年的7月10号的下午5点多，吴谢宇趁母亲回家换鞋之际，持哑铃杠连续猛击母亲的头面部，致母亲死亡，并在尸体上放置了床单、塑料膜等75层覆盖物及活性炭包、冰箱除味剂。后来吴谢宇向亲友隐瞒了谢天琴已经被其杀害的真相，虚构母亲陪同自己出国交流学习，以需要生活费、学费、财力证明等等理由，骗取亲友144万元予以挥霍。犯罪团伙紧盯有资金实力的投资者，设定人设，制定话术，由引流团队带入群，资深讲师线上秀实力，水军在一旁鼓动，一旦受害人上钩便火力全开授课洗脑，诱使受害人通过虚假网络交易 APP 注入资金，炒比特币、神话币，最后毁灭证据，卷钱走人。不到2年时间里面，一个1000000人的诈骗团伙以这样的手段，是全国500多名受害人的1亿2000万元是迅速蒸发。2020年的5月12号到14号，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四川省公安厅组织3000多名警力，奔赴全国15个省区市，展开统一收网行动，共抓获犯罪嫌疑人868人，逮捕492人。经过1年多的艰苦奋战，该案一共制作证据卷宗达到了1687卷，移送起诉人员559人，扣押涉案的房产、资产等等近1元。在没有探头、没有警察的路口，一个司机如一个月之前一样快速右转，全然不顾正在人行道上通行的行人，这一切都被路边的行人用手中的手机一一记录，通过随手拍小程序直接上传至交管局投诉受理平台。再小的路口，只要市民手中有一部手机，违法行为就难逃处罚。记者8月28号从市交管局了解到，自本月中旬至今，随手拍已经收到市民321起有效线索，举报在各个大小路口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的违法行为。目前这些记录被交通部门已经陆续记录在案，经过审核之后将进入处罚程序。 近日，广州市公安局网警支队会同增城区公安分局成立专案组，侦破了一起利用手机木马程序远程控制摄像头的新型网络犯罪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36岁的湖南籍男子何某。经查，何某呢掌握了500多组监控摄像头，涉及婚纱店、商超换衣间及家庭卧室等私密场所。这起案件是广东省首例打击非法入侵常规摄像头的黑客案件，具有典型意义。8月25号，宁波慈溪市一名男子因为打麻将被民警批评教育，对此心怀不满，在朋友圈当中是肆意辱骂，最终被处以行政拘留7日的处罚。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将邀请专家为大家来解读最新刚刚通过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的助理教授赵景武赵老师。哎，赵老师你好。 哎，主持人好。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共同聊一聊个人信息保护法哈，因为这部法律啊和咱们公民的个人信息，我们的个人的信息的安全有着密切的直接的关系。在个人信息保护法通过了之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过，哎，我们将会在不久之后为大家做出解读。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到您就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的一些亮点，跟大家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地方，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哈。那么之前呢，其实在民法典当中的人格权编里面其实也对个人信息有相关的规定，但是在这样的民法典当中呢，其实是留了一个口子，它在人格权编当中并没有直接说个人信息是什么。那么它是一种权利呢，还是一个权益呢？我们看到哈，在民法典当中的表述就是个人信息。那么这回呢，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开宗明义啊，把个人信息定义为权益。哎，那这里啊就要问您一下，那么这个权利和权益虽然只有一字之差，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把个人信息定位为权益，会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好，谢谢主持人。这里涉及一个很有意思的法律概念。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格权编的这个第6章里边有专门关于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的专章。 对。 里边并没有提及个人信息权利的问题。 嗯。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这里啊，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在法律上权益的范围啊要比权利大一些。 哦。 简单来说呢，就是权益是什么？权益是法律规定权利和法律未明文规定的一些特殊需要保护的利益。 利益。 对。但是所以呢，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个人信息保护法里第一条呢就明确讲到了要保护个人信息权益。这样呢就等于为这个法律增加了一定的弹性。可以说呢，以后可以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把一些将来可能出现的权利的类型囊括进来。我们都知道，就是因为个人信息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会有各种各样新的权利出现。 对， 而事实上呢，大家可以看在这个法的第4章啊， 嗯， 有专门关于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这样一章， 嗯， 它已经罗列了公民所有相关的权利，所以这样的是一种立法技术的考量，它是为了在更大范围上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不受非法侵害。 对，哎，那么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之前，其实并不能说我国就没有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规定，是吧？那么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之前，其实我们看到刚才也提到了民法典的人格权编当中，是吧？也对个人信息进行了保护。那么其实呢，早在这个民法通则里面，包括民法总则当中哈，其实对个人信息呢也有过民法通则里没有哈，就是说在这个相关的其他的法律当中哈，也有对个人信息的规定。那么在个人信息 信息保护法出台之前，那么主要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的其他的法律都分散在哪些的法律当中，您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是的，最早先的时候呢，我们相信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边有关于有知情同意的一些内容，还有包括后来我们通过的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电子商务法，当然对于未成年人保护还有专门的卫保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就是像一些我们出行便利当中的旅游法，还有一些这个社会保险法，以及涉及国家安全的反恐怖主义法，都有相关的内容涉及。 对，所以这里就要问您一下，那既然咱们国家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之前已经存在一些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规定了，那么个人信息保护法这次专门通过一部法律来对个人信息进行一个整体的保护，那它的意义又在于哪里？ 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就在现在这个时候，就个人信息保护已经成为了我们国家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法治建设一种特殊要求。此外呢，就是个人信息它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我们都知道个人信息呢，其实它是维护空间一个良好生态的一个现实需求。在现在这个生活里边，我们发现存在大量的违法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它不仅损害了这个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严重危害了我们这个社会生活当中的交易安全，还有扰乱了整个的市场竞争秩序。可以说整个的我们的网络空间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都跟这个法息息相关。此外呢，就是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也是一项比较重要的我们国家的国际上的举措。因为你可以看到，就以数据为生产要素的这种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啊，数字竞争的这种实力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大国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呢，个人信息呢，它是这个我们国家大数据生产的核心还有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需要这样一部法律。所以呢，不管是从国际层面，还有从这个维护这个老百姓的这种长治久安的角度呢，这部法的通过都是有意义的。 那么下面咱们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在这部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有哪些亮点值得我们大家来格外的来关注啊？您跟大家把其中的一些亮点呢，通过举例的方式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次个人信息保护法里边有很多亮点，比如说是我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向个人充分的告知和同意，也就是所谓的知情同意原则。此外呢，也要防止怎么样进行大数据杀熟，而且对于我们敏感的个人信息防止被滥用呢，也有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尤其对于大型互联网企业的一个义务有一个非常重的强化责任的问题。这里边可能大数据杀熟我觉得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你们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会发现越来越多企业会利用各种大数据分析的平台呀，来评估消费者的一些特征来进行营销。 对， 有些企业呢，甚至可以说掌握了我的出行行踪、我的经济状况、我的消费习惯，还有我对于价格的一个敏感程度。在这个时候呢，可能会他会就这些要素进行一个差别性的对待，甚至有可能呢误导或者是欺诈我们这个消费者。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大数据杀熟的情形。事实上，在这次法律里边，个人信息保护法就进行了非常明确的规定。它用一个专门的词汇，像这种大数据杀熟在法律上转化成学术词汇呢，就是这个自动化决策。自动化决策、 哦、其实自动化决策就相当于，就是我们在看这部法律规定的时候，就自动化决策这个词就相当于大数据杀熟了。 对，其实就是专门针对大数据杀熟设置的一个制度。它就要求呢，你在用自动化决策这种情形的时候呢，你应当确保你的整个的决策的透明度还有结果的公平公正。你不能够就是用一些手段，然后实行一个不合理的对待和处理。可以说呢，不仅仅大数据杀熟，不仅仅对于产业会产生影响，甚至对于一些专门开发这个APP 的，以及就是对于开发自动化决策的这些平台的公司呢，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可以从这种生产端到整个的应用端，我们国家的法律都对它进行了规制。所以大家可能对杀熟的问题以后就可以把心放在肚子里面了。因为政府法律。对。第二点呢，可能就是说，我认为就是对于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也有了一个相对具体的要求，而且要求你怎么处理我的信息，你也应当进行一个告知。所以以后大家在使用各种软件收集个人信息的时候，也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因为对国家同样有一个必要的限制了。 对，另外您刚才还提到哈，在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专门规定这个知情同意原则， 是 吧？ 是的， 这个知情同意原则是什么意思呢？ 知情同意原则就是这个你对我的个人信息处理还有处分我的个人信息，必须要经过我的同意才能够使用。 而这里我就要特殊补一点是什么呢？正常的话，我们使用个人信息，可能我们都知道很多很多这种字眼是藏在很隐蔽的地方 啊。对对， 现在国家不允许这样了。如果你出示你的隐私保护政策，或者你对你的 APP 怎么使用我的个人信息呢，需要进行一个非常具体的说明。而且这个就是我要知情，而且怎么样使用要经过我的同意。这个可能同意我需要多说一句，补一句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有些 APP 是要大量处理我的敏感个人信息的 啊。对对， 什么是敏感个人信息呢？比如我的行踪轨迹、我的消费记录，还有我的一些身份证号这类的信息呢，在这部法律有了一个新的突破，就是它要求像这种就是高风险的场景呢，需要单独同意、单独知情。 什 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高风险的场景呢，就是这些信息的处理肯定会对，如果一旦被其他的人收集的话，比如被一些电信诈骗机构收集，肯定会对我产生一些不毁灭性的打击，可以说。 对对对。另外就是像这种什么样的信息算是一种个人的敏感信息？我印象当中，在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也进行了罗列，是吧？ 对，进行了列举。 对，这样的话可以说是就。相对来说比较明确了，说哪些信息算是这种个人的敏感信息哈。那么这种知情同意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也就是说，作为这个我们的个人的信息，必须是我们个人需要同意才行。那么这种同意说，我只要说，在比如说注册一个手机 APP 的时候啊，我点了那个同意，就算是同意呢？还是说，他要把一些关键性的这样的条款明确的告知我，一定要让这个信息的被使用方充分的了解，然后才同意，再同意才可以呢？ 对，按照现有的法律规定呢，就是可能一般性的信息啊，就可能比如我的一些基本的信息，比如我的这个我使用的 APP 的时候，我的用户名，还有我的一些相关的手机号，这些可能它不需要就是特别单独统一，一般在隐私保护政策里边进行收集就可以了。但对于一些敏感个人信息呢，还有一些重要的信息，可能涉及出境或者涉及特殊处理的信息，你必须要就是用一种比较我可知悉，而且我能明确感知你要处理我这部分信息的方法，让我知道。对， 那除了您刚才所提到的一些亮点之外，还有哪些您觉得需要可以和我们朋友来简单介绍一下吗？涉及到的一些亮点。 我想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人脸信息的问题 啊，人脸信息的是识别是吧？ 对对对，这样的信息呢，可以说以后在使用人脸信息是以这个禁止使用为原则。就是以这种可以被使用为例外了，因为它属于敏感个人信息，而且它一旦被获取，它是不会随意销毁的，而且它的指涉性很强。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我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在个保法的第十五条规定了一个撤回同意的问题。 就是 它明确，就是比如说你现在使用了我的个人信息，但是呢我有权撤回我的同意，我可以不要求你不再使用这个信息了。这样的话呢，就是给了我的每一位这个消费者呀，甚至老百姓一个自主选择的权利。可以说我不仅仅授权你使用，我也可以决定不让你用。这样就限制了企业的一些这个不当的这种个人信息使用的问题。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亮点，在这部法律里面。 对，另外呢，其实现在呢，我们身边有很多那种特别大型的互联网平台，因为我们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要去使用，所以说他们是掌握着巨量的公民个人信息的， 是 吧？那么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对这样的超大型的互联网平台，掌握着巨量的公民个人信息的这样的平台，他们有什么样的义务啊？他们对他们掌握的个人信息需要履行一些怎样的职责啊？谁来监管他们？一旦信息被泄露了，他们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在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又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定？ 这次在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里，对于企业其实提供了一个很高的注意义务的要求，因为他也要求企业一旦就是你面临个人信息泄露，或者是导致这个其他的利益损害的时候，需要对他进行一个很严格的行政处罚，而且需要履行一定的赔偿责任。对，可以说呢，在我们有专章针对这个个人，就是针对这个大型互联网企业设置了很高的相对比较严格的条款，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可能对于一些使用个人信息企业，可能他的这个不是非常的日子不是会很好过。 对，我印象当中啊，这里我们就不一一的来念法条了哈，就是在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有规定，比如说这些企业要专门的部门专人来负责， 对， 然后负责的人也要在国家行政部门进行登记备案， 是的， 是吧？然后相关的部门也要定期来进行检查， 对， 这些都是有明确的规定的。 对，可能下一步会有数据保护官的设立，要求对专门对个人信息有一个相关的职能性部门进行处理。对， 嗯，对对对，哎，那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哈，那个人信息保护法这部法律，那么它在这个立法的过程当中啊，它的立法背景又是怎样的？那您跟大家能不能讲一讲？嗯， 好，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呢，其实经历了一个很曲折的过程。 嗯， 因为你看，总体来说呢，到2020年，我们可以发现，就我们国家整个的互联网的用户的基数已经达到了可能超过9亿了，已经， 对， 基数非常大，而且应用程序也超过了近300万个。 嗯， 所以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是非常广泛的。但我们国家这几年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力度呢，是在不断加强，但仍然不够。现实当中，就是大量的企业、还有机构甚至个人啊，从商业利益角度出发，随意的收集还有过度使用个人信息，甚至有些去买卖，这个灰黑产已经就很难打击了。现在可以说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我们国家就是专门针对个人信息保护法有了一个提案，就将它列入提案当中，通过了两届会的审议，才通过了这样一部这么重要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事实上对这部法律呢，也是一个国际上的呼声，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国外其实成熟的发达国家都有了这样一部法律，所以我们国家也需要这样一部法律来维护就是我们国家的公民的这个个人信息。 嗯， 因为否则我们公民个人信息在出境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国家没有相对的法律对我们公民的特殊的个人信息进行保护，所以才在通过了这样一部法律。 那么在个人信息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制定过程当中，我印象里面也是参照了一些国外其他国家的涉及到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些已经有立法的国家的法律的一些相关的条款，是吗？ 是，我们只能说参照，但是主要的立法文本还是以我们中国人的国情出发。可能有一些国外的有意义的经验，我们借鉴了一下。对， 对，哎，这里再问你一下，就是刚才也跟大家简单提到了，咱们国家目前呢现行的法律当中，比如民法典里面，包括刑法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法律当中，您提到了个人那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也都是对个人信息进行了一些规范哈。那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它跟其他的部门法之间啊，这样的关联联系又是怎样的呢？ 好，这个问题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个问题。就首先呢，个人信息保护法呢，它是一个以公民个人信息权益保护为核心的一个综合性立法，所以它的调整范围呢，不仅仅包括了一般个人信息，也包括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所以它涉及的法律责任呢，可能很多元，不仅仅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都包含在内，所以可以说呢，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调整性的立法。另外一点呢，就是可能它有它的特殊性，因为我们您可以看到民法典呢，它可能更多的维护个人信息权利的本质，它认为是一个人格权，但是它是按照人格权的范式在民法典里提供了一个侵权责任的保护路径，但是在这部法里呢，它是什么都有的，所以它可能更加综合一点。当然呢，你可以看到网络安全法它有它的特殊的保护立场，它更多的是以网络安全为核心展开的，个人信息它认为属于网络安全的信息安全内容中的一部分。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就是民法典是从人格权的角度，网络安全是从网络安全的角度，而这个数据安全法是什么？它主要就是讲的对于里边的个人信息相关的一些数据的特殊保护。你也知道，就是可能个人信息还包括一些重要的这种行业数据，或者是一些政务数据，还有其他类型的数据，所以可能数据安全法呢，更多的是从处理数据处理数据活动符合这种安全标准的角度来设计的。所以你可以看啊，民法典和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法的立场不同，但他们最终要定于一尊的时候，可能需要个人信息保护法做一个统筹性的规定。 哦， 这是他。 那么在这些法律当中，个人信息保护法其实它的法律位阶也并不比其他的法律更高，是吧？并不能这么说，是吗？ 不能这么说，对。但是因为他们都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只是说呢，可能说它的这种功能定位的话呢，可能更多的强调一个统筹功能。对， 对。有学者也说呢，这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通过了之后，那么我国涉及到这种网络的法规的法律体系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哈。 是的。 那您跟大家介绍一下，那目前在个人信息保护法通过之后，那我国目前对于这种网络的法律的体系到底是怎样的，包括哪几部主要的法律，它各保护的是什么？ 哦，是，就是可以说呢，就是我们国家跟网络相关的法律啊，就是跟不仅仅包括个人信息保护法，还有以前通过的这个电子商务法，它主要规范的就是这个平台的问题。 以及就是平台你怎么样正常的运营，以及怎么承担责任，设置了一些权利跟义务。 嗯，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网络安全的问题。网络安全呢，它主要就要求的就是你平台不仅要有一个合规要求，而是对于这个平台上的一些这个网络的信息流转同样也有规定。 嗯， 此外呢，还有就是您比较熟悉的这个民法典 啊，民法典，对， 民法典里的人格权编，它的这个10应该是在第六编里边的1032条到1039条里边规定了就是怎么样使用个人信息的使用的问题，但是它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初级版本，最终的具体还是在个人信息保护法里边落实了。 对，因为民法典它主要规定的是一般性的这样的原则， 对的， 一般性的这样的规定是吧？ 是的，对，它相对没有那么的具体可能。但是呢，还有您前段时间刚通过的这个数据安全法，对，数据安全法里面可能更多的管理的就是涉及一些数据安全、数据流动还有国家安全的问题。 嗯， 所以呢，你还有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是可能最早通过的一部法律 啊，对， 它这个对于用户的这种知情权和选择权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定，在这部法里边，所以就是我们细数一下，可能这个就是成年人领域保护的，包括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民法典、数据安全法和消保法，这几部都是比较具体的这个针对网络空间领域的规定。 对， 当然我只是说了这个司法领域，当然还有公法，像刑法 啊， 对，也有规定。 对，没错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啊，也请您简单的跟大家总结一下哈，那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的意义都有哪些？刚才呢，您也跟大家大概说了几点哈，您最后呢再跟大家简单说一说。 对，好，我认为个保法的通过呢，一方面它维护了就是国家未来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领域的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此外呢，就是它也是我们国家就是促进这个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当然呢，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可能它也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我们国家的法治土壤，也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 好的，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北京航空航联大学法学院的助理教授赵景武赵老师向各位听众朋友们解读了个人信息保护法，谢谢赵老师。 好，谢谢您。 好，赵老师，再会。朋友们，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新闻热点，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另外呢，听听 FM 是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的丰富，让你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是同时开放，选择您最喜欢的话题与主持人实时互动。另外呢，现在下载安装或者是升级最新的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当中来。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我幻想如何长大，平凡又快乐，比说起来复杂，散落在海角天涯，放开那些深爱着的人啊。在期待后失望，在孤独中疗伤，拥抱以耗尽我所有的力量。